吹。我是在梦中，甜美是梦里的光辉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。他的复兴，我的伤悲。

也不能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塞不大海洋，承诺下只一人被我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，想你的心

失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依赖你抚慰，现在的我是错的，现实里破